前田月恭恭敬敬地前来拜访，还带了些许礼物。裴老太端坐在大堂内，昂首挺胸，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前田月寒暄良久，裴老太嗤笑一声，淡定地说： 哼，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，我这糟老婆子除了这一座宅子，就剩着快入土的身体了。你要是想要这宅子，就先杀了我，从我这老太婆的尸体上踏过去。 不不不，老人家，在下此次前来只是想与您打听一个人，望老太太认一认，是否见过此人。 前田月将照片奉上，裴老太抬着脸无动于衷。前田月将照片递交给他身旁的家佣， 请 拿过来吧。 家佣将照片接过来放到裴老太眼前，他看清照片上人的模样，继续高昂着下巴： 不认识，没见过。 是吗？老太太要不再仔细辨认辨认？ 我是年纪大了，可是眼睛还不花。 在下听闻已故的裴少爷与山上的土匪何家相交甚密。 那山上一千多口人，姓何的多了去。 那敢问老太太，可听过青阳子？ 哼，没听过，什么青阳子、红阳子。我累了，要去休息了，不送。带上你们的东西滚，别脏了我的地。 裴老太杵着拐杖往后室走去，前田月拿着老人没办法，问不出半点消息，只好离去。等他们离开，裴老太忽然握住家佣的手，流下两行泪，压着声音说： 你看到没？是小凤。小凤长这么大了，都变样了。 我也认出来了，这孩子比小时候更俊朗了。 皮呀，一来就拉兰远出去跑，竟带我孙子翻墙爬树，没个好事。可惜呀，一个个好好的孩子被这群畜生害了。 老太太，您节哀啊。 我的好孙儿啊。 来到祠堂，裴老太抚摸着裴兰远的牌位，将他紧抱在怀里，声泪俱下。谢家兴是被绑过来的，藤田青也一见他被派去的两个浪人推搡着，立马呵斥，并让赶紧为他松绑。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谢家兴老了很多，六十出头的人瞧着像是七十好几。他甩了下袖子，桀骜不驯地看向藤田青也。藤田青也深深鞠了一躬： 对不起，我的人无礼了，让您路上受苦，还请包涵。 谢家兴自然知道他绝非平常日本人，却也丝毫不把他放眼里。 抬起你的狗头，我可受不起。 藤田青也直起身，学日本人的称呼： 岳父大人，里面请。 你叫我什么？岳父大人，少扯我的手，我们谢家的狗都不会与鬼子狼狈为奸。 藤田青也认他妈，心里是有些不舒服的，不过是看在长辈的份上，忍下了这份屈辱。 岳父，您不用激怒我，等结婚之后我还得改口叫您父亲。 谢家兴脸色极度难看，事实上他已经猜到了一二， 几个女儿死的死，嫁的嫁，就剩一个被逐出家门的还不知下落。 让我看看哪个不要脸的畜生跟你这鬼子纠缠。 虽然您是长辈，但请您言语放尊重，小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不想听到别人这么说的，尤其是您。 我就知道是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。你别叫我，他早被逐出家门，与我谢家无半分关联。 还是先请您屋里坐吧，小池与吴姐都在里面。 谢家兴进了大门，往别墅走去，扯着嗓子冲楼上吼了声： 谢瑶，你给我滚下来！ 谢瑶与谢池同处一室，两人同时听到叫声，虽多年未见，谢池对他的声音可太熟悉了，一听便知是谢家兴。谢瑶走到窗前，往下看了一眼。 啊，天也被抓来了！ 你还在那儿干什么？也不怕脏了你的脚？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了？ 七妹啊，要下去吗？ 你去吧。 那我先去了。 你在鬼子窝干什么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刘登峰知道吗？坏了名声，婆家人怎么看你？你要是被休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 爹，我又没干什么，就是来陪陪七妹而已嘛。 你叫他什么？我只有六个女儿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谢家世代名门，虽在我手里落魄，但都是一清二白的中国人，出不得汉奸。再让我听到你胡言乱语，莫怨我撕烂你的嘴。跟我走。 谢家兴拉着他的手腕往外拽，守在院外的两个日本浪人拦住去了。谢家兴恶狠狠地看着他们。 都说好狗不拦路，你们让开。 爹，你别乱说话。